关注腾讯动漫 APP， 千部作品更新中。 持之以恒，为理想奔波，光芒绝不会埋没。山不在高， 我的石头车，一定任何缺一都不可。 纵横之威，早晚属于我，那你就叫王宝乐。 王宝乐，逍遥自在写情怀，从外场里出牌，风流倜傥小靓仔， 美女帅哥看过来， 回头看对错成败，抓住感觉就是嗨，一缕朱凝长自在， 飘渺到月明白。 闭关修心练武，总会练到头，哪里混不下去，哪里才是虚度。我一样云装无边，看谁出产妇，擒拿书不含糊，是我无敌猛虎。见怪施主爆发突破了十五，不怪实力太离谱，招惹了成怒。你大应是还得看我的前途， 坐享这批功夫，祝各位幸福。 区一个气血境的小子竟需如此兴师动众，激起我补脉巅峰十二大弟子，林选手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去，你等分头行动，务必找到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不要活口，看见立刻击杀。 想不到暑假过得真快，马上又要开学了。 这不才刚过了两周吗？ 所以呀，有时间才叫上你们出来，一起感受在阳光下买买买的快乐。我还来冬眠。你看看这个，好漂亮啊！你试试。 道斌 啊。 你怎么给你爹买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别看我爹在新闻里的时候那么严肃，偏偏就喜欢这种东西。哎，要是他像伯父伯母一样喜欢糕点就好了，我都快拿不下了。 关键的时刻还得靠未来的大统领我。我们都长大了。我至今依稀还记得，当年我还是懵懂的帅气青涩少年，身材苗条，剑眉星目。你们也都还是小孩子，天真烂漫，纯洁无瑕。可岁月不饶人呐，一晃我们都今非昔比了，你们说对不对？ 王大爷，您今天贵庚啊？ 宝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照这样下去。你怕是要过一辈子的双十一喽！ 死胖子， 臭平板！ 哟，这不是大班长吗？我正念着你呢。 小姑娘，这手镯你还要不要了？ 哦，买买买。 啊，宝拉，那个讨厌的家伙来了，注意点。 大班长真是一点都没变啊。气势不输这枚。 张张分泌多巴胺，吃了快乐每一天哦。 对了，大班长，这位是？ 这是我的朋友周小雅，和我一样在缥缈道院读丹道系。小雅，这是我和王宝乐在基础学堂的同学。 丹道系啊，以后你们在丹道系有什么疑问可以给我传音，大家同学一场，我一定帮你们。 你能帮我们什么？ 哎，小雅小姐，我们陈少爷可是圣川道院丹道系中草木系的学手。 哎，说这些干什么？难道我是学手就比大家高一等了吗？ 王宝乐，你也在？什么时候来的？宝乐，一年不见，减肥的小目标还没实现。 刚好路过，我还有点事儿，就先不和各位叙旧了。 装呢？区区一个王宝乐，有什么可忙的？ 我先去接个电话。喂？哎哎。听得到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王宝乐同学。 王学生，这位是凤凰城城主 缥缈学子王宝乐，拜见城主。 好一个少年英杰，宝乐同学，你可是我们凤凰城的骄傲啊！大家平时没事多向宝乐同学学习，宝乐同学可是缥缈道院法兵系三榜唯一大学手，这种情况可是自设立学手制度以来破天荒头一遭。 三榜唯一大学手？ 其实也没什么，学着学着一不小心就把其他两个选手干掉了。 啊，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二品灵宝储物镯？ 哎呀，总算是夹杂出来了，差点错过。不好意思，我接下电话啊。 宝乐，宝乐，这里是道院，听到请回答，请回答。 道院，道院，这里是宝乐，请说，请说。 回道院，速回道院。 我的名字叫王宝乐，原本是缥缈道院法兵系唯一大学生，但不知为何被歹徒追杀到池云雨林。这些人杀我之心很强烈，但我有不少回纹灵石也能一战。虽然此刻人不知道藏在哪里，但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活着离开这里，找出藏匿于世界背后的真相。如此强大的不脉巅峰气场， 幸好让我三条没了。你想抓我？损得挺美。 定过的。 报告，发现疑似目标，坐标514221，祈求围捕。 靖哥，目标存在二级威胁性。 太阴了，这王宝乐真毒了。就是胖子， 你们不要过来啊！我警告你们， 不然会怎样？ 不然就会 十三九， 都给我捆起来！ 傻了吧？ 来啊！ 你们这种角色一般都活不过一集。 你小子，我就等着。 小爷才不等呢！ 不！喂，目标在这里，快来呀！ 不要贸然去追， 这小子很鸡贼，尽量利用回温灵石解决他。 糟了！怎么办？ 婴孩最爱的气味，萌萌奶香丝。 好蛇是乖蛇是，咬他咬他！我就不打扰各位用餐了，拜拜！ 咱不用去帮忙吗？ 一群废物，失败了就算了，少一个我们就多分一份赏金，它不香吗？ 也是，哪里来的二山贼子？竟敢谋害未来的大统领！今天我就亲自评判。 小崽子，上当！ 糟了，这个场景好像在哪见过。原来是幻形柱。 相同的招式用两遍，有用吗？ 小心！小心！ 偷袭我这200多斤的法兵大力士！见过帅哥打人呢、 弹药不多了，已经刻好回文的灵石也只剩最后一小半。 道兵看见了，一定又要夸我了吧？没办法，本选手实在是实力太强硬。 低调低调。 准备好了吗？ 晚饭，我们上， 我们自己会行吧？ 大姐， 快过 来！ 王宝乐，可敢一战？看我最新研发的人脸识别科技圈套。 小浩，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几斤几两，又来挑战？ 不是吧？确实， 拿自己当试验品。 别，糟糕！